假期后就有人说我让开学考得痛，平时上课不认真，万事不公，考试前脑子空空。每天只说一个用功，希望在最后急着突击成功。开学悲伤的我，慌张的我，真叫不快活。我左手可难挂窗前，右手背多分针眼，早上背诵这十遍，晚上写题卷。我年幼腹中未腼腆，暴风较为及格线，切记要人性一善，一方说三遍。整个假期后就有人说我让开学考得痛，平时上课不认真，万事不公，考试前脑子空空。每天只说一个用功，希望在最后急着突击成功。开学悲伤的我，慌张的我，真叫不快活。我左手可难挂窗前，右手背多分针眼，早上背诵这十遍，晚上写题卷。我年幼腹中未腼腆，暴风较为